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经典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。 城市父母，放肆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生活的每时每刻其实没有什么好抱怨的，因为我们现在的所有一切都是为自己的曾经买单而已。今天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突然觉得非常的扎心。过去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的现在，还好我们的现在也决定着未来。 'Cause I need you, I need all the time we got. Oh, but the funny thing is the time still passed by. Ooh, lady, ooh, lady, I've been. 再回首，云遮断归途，再回首荆棘密布，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，曾经与你有的梦，今后要向谁诉说？再回首，背影已远走，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，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的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，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，说好健身，结果呢窝在家里面追剧，本来周末呢计划去图书馆，结果一睡一整天，过去了这么长时间，许下那些诺言到现在还是没有实现。希望我们可以抓紧时间，时间是很公平的，它会惩罚那些没有善待它的人，也会开花结果，只要你用心浇灌了的话。 开始会计划未来了， 抽空联络，你做的事我都看见了，所以抱你的时候眼里红红的，就算你有时候会犯错，怎么舍得再不开心什么。

梦见你离开，我从哭泣中醒来，看夜风吹过窗台，你能否感受我的爱？等到老去那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，随往事慢慢飘散。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？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。 最近一项涉及单身女性的调查，让我们有机会一睹中国女性对男人和婚姻的态度。有 51.13% 的女性把嫁出去当作一直以来的人生目标，但很多人一直在单身领域徘徊，位列榜首的原因分别是男人花心、耍暧昧、没有事业心和小气。有30%的剩女宁愿选择二婚男，不知道对此你有什么样的看法？ 相聚，可是我好爱你，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，可惜我丢了你，慢慢我的眼泪流下 准备好了 3, 2, 1 I'm always online。

我觉得我本性上还是想拍这一类的题材。我觉得其实最真的真话应该是这样的，就是你从心里边对有些东西有求知欲，你想去为这个历史做点事儿的话，我们可能得做这么一电影，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这国家需要的。其实在南京南京之前，我不是一个对历史感兴趣的人，真正说读书，我觉得它应该是从南京南京开始。但南京南京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教义是什么，我这么形容自己，二次教育，就二次觉醒。这些我能搜集到文字资料，你全部看完之后，我有一个很可怕的结论，因为你觉得你很懂了，那些东西都全部坍塌了，我有一种幻灭感。因为数据说话，当我把很多数据罗列起来的时候，我得到了很大的一个震撼。从那天开始，其实我突然发现我很想对历史说话了，就关于想跟历史说一句话的那个愿望就蹭就窜出来了，就是我们的历史到底是什么。 969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欢迎关注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金涛。来关注今天内容。公元420年7月10号，东晋大将刘裕取代东晋政权，自立为王，史称南宋朝。1652年7月10号，第一次英荷战争发生。1913年7月10号，俄国向保加利亚宣战。1929年7月10号，张学良武力接管中东铁路，中苏断绝外交。1932年7月10号，安全剃刀发明人金坎普吉列去世。1938年7月10号，法国巴黎圣母院大教堂重新开放。1961年7月10号，香港歌手张学友出生。1975年7月10号，陕西省临潼县发现秦代兵马俑。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我是金涛，我们下期再会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最完美的遇见，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969，北京 FM 969。 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全部都送去给你，苦涩的味道变了甜蜜。 中生活都或太腻，谁愿花光全部心机，为求刹那的欢喜？他跟他可会再记起，彼此相识就是趣味。名利抛开就无私献技，原来这是谁的福气？偏爱面子，总不。爱恨太没有意思，明明可以将回复当年那样子，舍弃面子，讲一声恨泪，听白就会知。然而忙作多的事，谁没有收拾？而这种机会只得一次。 我是 Hebe 田馥甄，晚上11点，无事生非的人就别再管他咯，别想太多，和我一起收听音乐，抛开一切吧。 每一首歌